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又到了一周的 C 位之夜，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每周一年一度的盲盒之夜就要出场了，就是弄得跟这个跨年演唱会一样。不过说到跨年演唱会呢，可能大家也都多多少少有所期待吧，因为这一年真的快过去了。但是呢，跨年当然是要在12月31号，但是我们每周都有一次盲盒之夜要进行。昨天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问来着，说这个哎呀，今天晚上是不是盲盒之夜？好，你期待的盲盒之夜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晚上的歌单让我来看一下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有几首呢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当然这个盲盒的难易程度就很简单了，基本上属于拼手速，还有两份订单啊，这个订单呢我觉得可以不列入盲盒之列，剩下的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不过也欢迎大家同时来连音乐蓝牙，今天晚上貌似可能默契值满分的这个可能性会变大，加油吧！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猜盲盒，因为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都是随机播放。如果想跟我互动保持联络，还是老方式，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然后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分享今天晚上的晚安心语，世上有两种人值得我们去珍惜，不富有却愿意为你倾其所有的人，很忙却愿意为你有空的人。来听第一首盲盒，来吧，这是哪一首歌呢？期待着你的答案。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请你的 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 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今晚的盲盒第一弹居然有这么多人答对了，像我们的友山啊，还有新田，还有奥斯卡、夏花，这个等等等等哈。哎呀，真是难不倒你们。是的，因为这首歌呢真的是新鲜出炉的新歌，所以今天晚上就被我薅过来了。其实刚才呢是随机播放，当它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真的也有点恍惚，因为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毛毛的歌，但是都被你们猜中啦，恭喜恭喜。好的，今天晚上呢这首歌都猜对了之后，那我想其他的真的就是拼手速了。今天呢有一种感触，就是当我打开微博的时候，因为可能我平时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好的习惯吧，可能我偶尔呢也会刷微博，但是我很少会看自己的，就是比如说我很少会看自己的内容。结果呢在我上直播之前，我就点开了我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块所有的消息啊什么的，结果发现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私信，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检讨。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朋友在问说，哎呀没有看到你的抖音，刚才说的太快了，是什么来着抖音是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也算不上是树洞吧，就是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节目的一些感触等等，我就会很感慨，觉得一年过去了，午夜情歌陪伴了大家每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当然是工作日的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一年我不敢说有多大的成绩，但是呢至少让我和听节目的你们大家都彼此有收获，然后收获到一份温暖还有一份陪伴。就像刚才西探说的，他说每次打开午夜情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回到老巢的感觉，非常的安全踏实。哎，能给你们这种感觉我很开心。好啦，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猜盲盒。第二首歌让我来盲选，是今晚排序第二的这首歌，看看是什么呢。 首歌貌似是一份订单，来吧，依然可以当成盲盒，大家踊跃的来回答。 有过一句时间轮替不知疲倦，送你一片藏在我眼里的晴天，六月的海浪对季节的思念，海的对岸此刻或许大雪漫天，还好我们拥有着同样的昼夜，抵达的秒针路过谁的时间，我相信会有一天，那一天你经过我的世界，就像阳光再一次降落到被回归线，对你的爱在零下依旧耀眼，冰面融化的界限是你回来的期限，你是亿万里银河，也是我渴望奔赴的疆界，你是心跳是空气陪伴着我的一切，你是暖风是我心中的日月，是我辗转反侧的每个深夜，还好我们拥有着同样的昼夜，抵达的秒针路过谁的时间，我相信会有一天，那一天你经过我的世界，就像阳光再一次降落到被回归线，对你的爱在零下依旧耀眼，冰面融化的界限是你回来的期限，你是亿万里银河，也是我渴望奔赴的疆界，你是心跳是空气陪伴着我的一切，你是暖风是我心中的日月，是我辗转反侧的每个深夜，我相信会有一天，那一天你经过我的世界，就像阳光再一次降落到被回归线，对你的爱在零下依旧耀眼，冰面融化的界限是你回来的期限，你是亿万里银河，也是我渴望奔赴的疆界，你是心跳是空气陪伴着我的一切，你是暖风是我心中的日月，是我辗转反侧的每个深夜， 第二份是一个订单，这份订单就是来自西探的，他下单的一首歌叫做《北纬23度26分》，是来自伊恩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哇，天哪！刚才，就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已经刷了这么多条，我都找不到有多少人答对了。但我相信，肯定还是会有答对的，对不对？但是呢，已经看到很多图片了啊，我们的深夜食堂。深夜鹤顶红又出场了，小柏，你是要气花姐吗？她明明最讨厌臭豆腐，你还要每次经常的发，真是要把夏花要气死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哈。好啦，看到麦浪依然发了滑雪的照片，很温暖。冬奥会呢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然后大家呢也燃起了大家就是冬季运动的这些热情，像滑雪呀、滑冰啊、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滑冰、滑雪当然我没有滑过啊，因为不太敢，但是滑冰呢我还是体验过的，真的超级爽。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实践之后告诉大家，那种爽感是你就是除了在冰雪运动之外 get 不到的。哎呀，希望大家都有机会体验一下。

冬天，然后说到了关于冰雪哈，就是打开了大家的回忆，尤其是作为如果你是一个北方的孩子，或者说像我一样是一个东北长大的孩子，那么对于冬天对于冰雪的记忆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深刻。就像刚才我说，我家门前有一个就是叫二道沟这么一个二道豁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定的落差，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大概有4-5米的这样的高度差，一到冬天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滑雪场。当然呢，它上面就是积雪之后被人踩过就变成了冰，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滑。但是呢，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坐着一个纸壳子，或者是那种每家都有一个爬犁，从上哇直接滑到下，这就是天然的冰滑梯。小的时候呢，纯天然可玩的太多了，就是大自然其实是最好的。当然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哈。现在呢我觉得像滑雪场也好，滑冰场也好，有一点特别特别好，一个是正规，再一个就是安全真的是有保障。马拉爬犁，看到小柏发的，这哪里有马原来这个马在后面，我看到了有一只狗狗很抢镜。对，其实这个雪橇犬是近几年才有嘛，就是雪橇犬很帅气，长得很好看。然后呢，如果要是阿拉斯加或者哈士奇来拉雪橇的话，你会觉得哇，英姿飒爽。当然换成小土狗我觉得也是能拉的。这个谁家还没养过中华田园犬呢，是不是？那大黄也是非常忠厚老实的。好啦，那么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当然逢时播报一次，昨天都没来得及看我们的榜一，今天呢点赞助力榜前三位播报一下。第一名献爱心，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旮旯胡同。哎呀，这个我们的前三甲尤其是第三名经常会有这个不同的人出现。当然也感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好，现在榜一的位置是稳了啊。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想听王力宏的歌 Alan。 对，王力宏的这个事情呢，大家想必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然后大家就会把那首歌的歌词翻了出来，情人总分分合合，但我们却越爱越深。现在听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唏嘘，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呢我觉得感情的事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尤其是结了婚，婚姻里面掺杂的因素那就更多了。所以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开，也都是彼此选择的最好的方式。 天长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

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是盲盒之夜，所有的歌曲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刚才那首歌虽然只听了短短的一个开头，但是已经有朋友说出来了，就是南半球与北海道。其实这也是一份订单哈，是来自失意的。今天晚上播放的两份订单都是跟地理有关系，一首是北纬23度26分，刚好是北回归线附近，然后呢还有一首就是南半球与北海道。有一点遗憾还没听完，但是没关系，下半段我们先把它接上。一定要完完整整，一家人嘛，就是要整整齐齐的，一首歌也要这样。好啦，刚才看到有朋友说有个听友连上了，诶，连上了哪首歌呢？是这首吗？好啦，那接着把这首歌听完，然后继续今天的盲盒大战。 你的飞鸟将你拥抱，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我告别南半球坠落北海道，脚步逆着人潮往你的方位奔跑，可惜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逃。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收银河赐予的讯号，你与花海恣意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触摸不到，我告别南半球奔向北海，昼夜的飞鸟将你拥抱，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我告别南半球坠落北海道，脚步逆着人潮往你的方位奔跑，可惜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跑。 南半球与北海道，这首歌来自范尼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应该在这个短视频平台都比较火。其实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讨论过，就是很多歌很火，然后大家也是碎片式听歌，就会觉得，哎，其实这一句也挺好听的，那一句或者一段都觉得不错。那有的呢，可能你就会通过这一句或者这一段去听它的原曲，那整个听下来，你会发现，哎，这是一首好歌。然后进而你再去找这个歌手其他的歌曲，有的是真的质量都比较好，但有的歌呢，就是可能它只有这么一两句可以听。刚才有朋友说，其实现在呢， 好多这种歌也都挺好听的，所以不理解说为什么有人说哎呀华语乐坛完了呀或者怎么样。也许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呢一般说这句话的人可能他有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阅历，他可能是从华语乐坛最繁盛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因为经历过辉煌，所以他现在有一点接受不了这样的变化，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种衰落。但是你要说完了呢，其实我也不认同，因为只要它还存在，它就会有发展，只是更新换代而已。那能不能达到以前的经典那些高度，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我相信总会有一个很像样的作品，或者很多这样像样的作品出现。反正呢，总是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有无论在什么领域，都会有每一个人心中的白月光。就像那句经典的诗词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你见识过沧海的浩瀚，那么其他的溪水不是不美，只是再也入不了你的眼。来吧，下一首歌，既然说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如果不祭出一首经典歌曲，那也着实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如果说 Beyond 乐队是经典，我想没有人会反驳。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心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这首经典的《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乐队，我想就是即便你是零零后，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大家也都是被这首歌所惊艳到哈，有跟唱的，然后有这种回忆杀的，而且像小柏啊，一看就是 Beyond 乐队的忠实乐迷哈，家里还留着早年他们四个的那个合影照片，都已经泛黄了，不知道哎，怎么像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看不太清啊，但是很有年代感，就是这种，这才是一个维持了很多年的爱，真爱也不过如此。还有像他说这首歌呢也是 Beyond 乐队写给妈妈的一首歌嘛，像真的爱你写给妈妈，大地写给爸爸。我突然间想，我说其实 Beyond 乐队虽然我并不是不算是他们的歌迷，就是对他们每一首歌都了如指掌，但是呢听过他们的经典歌曲之后，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想要表达的主题，无论是给妈妈还是给爸爸还是给自己的鼓励，比如说不再犹豫，因为他们这个专辑电影嘛，就是末期少年穷，不再犹豫，就是很励志，给曾经迷失的自己，可能曾经不自信的自己，那勇往直前，不要再犹豫。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其实呢都是很正能量的，所以这就是一首歌的魂，只要你有真情实感在里面，并且你真的把这个感情表达到位了，那么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能够感染人的。还有这首歌像一飞，他说刚好就送给妈妈，因为她明天生日，那也真的是非常巧合，虽然是巧合，但是还是要祝你妈妈生日快乐。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依然来分享一段非常温暖的话。总会有人知道你怕黑，紧紧抱着你，总会有人在你喝多说醉话的时候哄着你，会有人心疼你的眼泪，紧皱眉头揪着心，会有一个人在你累了蹲下身背你走路，会有一个人不顾形象的陪你闹陪你疯，会有一个人爱你比爱自己多，你只需要等着，会有那么一个人的，所有的不期而遇只为遇见你。努力做好自己做的，如果改变自己后不像原来那样快乐，那就不要改变。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也希望你开心。恋爱不是生命的全部，所以千万不要想太多，懂得及时行乐，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有时候会常常在想，是不是所有人认真了解我之后就不喜欢我了呢？其实不要过分关注别人怎么想，还是那句话，做自己真的很爽。 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 走，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风吹着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我送你情歌两三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 情歌两三首，来自郭顶。刚才像小柏、游山、心田，对吧？还有谁啊、因为刚才过去了，没有看到名字，也许有遗漏的。但是呢，我不得不夸一下我们的午夜精灵。我说，看看我们的这个听午夜情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真的音乐素养太高了。我出的所有的盲盒，几乎全部都被猜中了。哎，好欣慰。其实真的这也是相当考验一个人听歌的曲库量还有他们的音乐品味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看到大家都踊跃的猜盲盒，并且全都把歌曲都猜中的情况下，我是真的太开心了。不过说到郭顶呢，当然也有听众对他不是很熟悉，他有很多歌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情歌两三首，还有像刚才夏花说的像我们俩呀，包括之前我也播放过他的那个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其实郭顶的歌呢很有个性，但我最喜欢的一个是这首情歌两三首，还有一首就是It's Always a Little Thing。其实这两首歌都是比较安静的，而这首歌呢，情歌两三首，是我觉得他所有歌当中最深情也最暧昧的一首歌。其他的歌曲可能表达的情绪不太一样，但是每次我当我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 我总会觉得哎，有一种小鹿乱撞的心跳感。好啦，那么今晚的歌单确实有一点放飞，没有规律，所以大家就是脑洞大开，想到哪个歌手你就可以连哪个歌手。但是接下来的这两位也确实不太好连了。下一首歌盲盒，虽然没有连上，可是大家可以猜。 我卸下防备，不再后退，无论错与对，这种愚昧谁又能体会，害怕心被浪费。你犹豫不决的样子还有一点好笑，你就当作我比你勇敢，喜欢你别意外，想牵着你想抱着你，却得不到回应，等待中的太急，快要把你放弃，怎么回到原地？想告诉你，我在这里，但你不说别离，总是忽远忽近，让我无法呼吸。 这首歌第一个答对的是小白，恭喜。这首歌叫做试探游戏，来自陈一谦和 King Loki 啊。现在这些歌手的名真是太就是五花八门了啊，什么都有。好吧，那么晚安曲也要送出咯，虽然只能听一小段，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温暖。来吧，最后一份盲盒，希望也能有人答对，一会儿我会在聊天室公布答案。那我们就晚安喽，感谢今晚大家的陪伴，我是道道，我们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弹过的木吉他早就断了弦，还记得年少时我最爱荡秋千，一个人骑车去海边等待流星。 心许下心愿，蝴蝶风筝飞得很远，随着天空消失不见，曾经听过的语言都被岁月搁浅。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让四季都变成夏天，放弃每一天。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红旗一枝。